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国庆节假期，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节日期间，本市各条高速以及市区公园、远郊景点和客运场站周边将出现交通压力较大的情况。请听报道。 10月1号和2号早6点到中午12点，各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10月1号上午10点交通压力最大。10月5号到7号的下午4点到7点，高速公路将出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10月1号当天，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大广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集中，部分路段和收费站将出现拥堵情况。返程期间，预计在部分时段，京港澳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和京沪高速车流量将达到饱和。交警提醒，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东关南街出入口到世界拥堵时，可选择沿107国道、001县道、009县道、刘桃路、005县道到京白路行。在涿州北收费站上高速躲避拥堵路段。此外，长假期间，故宫、长城等地标景区周边部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朝阳北路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和崇文门等商圈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比平时有所增加。预计10月1号和2号、5号到7号，首都机场、北京各大火车站周边交通压力较突出，建议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去往首都机场的司机可选择机场二高速绕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近日在北京大观园举办不忘初心舞动西城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西城区广场舞展演活动。西城15个街道办事处推荐了共计350名群众演员参加演出。演出项目包括北京风情、巾帼、欢天喜地等等。今年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60年来，剧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被一代代歌唱家演绎，成为留存在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国家大剧版歌剧洪湖赤卫队今晚开始将再度复排上演。11国庆假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准备了14场精彩演出和多项戏剧活动。今天开始到7号，中国儿艺音乐剧《小公主》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小公主》改编自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同名小说，主要描述了主人公萨拉在其父亲去世前后经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尔桥到西三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最美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11的特别策划，那我梳理了5期我们有关于精油的内容，要在整个11期间用5期节目的时间，用芳香疗法的办法，纯天然的帮大家解决一下关于睡眠、关于工作压力、关于吃多了不消化等等的问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期，帮我们解决卧室这个空间里面睡眠问题的是老朋友和新朋友，欢迎一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橘子老师带来的新朋友，同时呢也是我们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央企的采购工程师顾香，欢迎顾香。 大家好。 哎，顾香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反正人家不是故乡的故，也不是故乡的乡，是哪两个字呢？你们到微博上来问我吧，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的同时，我们在微博上也开了一个互动专区，橘子老师把我们互动的内容已经提前的写出来了。今天我们要在卧室这个模拟的空间里面啊，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枪了吧？这三个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很多的人都会存在。睡不着，躺下了要培养睡眠好久，这个才入睡，甚至还没有入睡还要再刷一下手机。醒得早，哎，明明可以8点再起，6点醒一次，6:30醒一次，7点醒一次，反正永远比闹钟醒得早。还有就是多梦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想要找顾香老师和橘子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可以在微博上面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啦。我们刚刚说完这个有睡眠问题的，就有来晒自己睡眠好的了，说我是属于躺下就着的那种，闹铃响了才能够叫醒。这你这睡眠我给满分好不好？ 还有 闹铃响了也起 不 来， 也不行。就那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睡不着醒不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帮大家解决过了。听听 FM 上面搜索乐享生活，可以找到我们往期的来听一下。他说今天四点就往北京赶。好困呢，就靠听乐享生活来精神抖擞。 哦，这个时候也可以有点欧薄荷，在车里还是在高铁上，注意安全驾驶。 哎，这个是提醒大家提神。嗯，啊，有时候我们总是说睡不着醒不了，你在不愿意醒的时候非要要你醒。橘子老师的妙招，来再说一下方法。妙招， 欧薄荷精油，如果是比如说在办公室，如果是高铁上，你当然高铁上可以睡嘛，如果是开车的话，可以滴一滴欧薄荷精油在手心搓热之后罩在口鼻上深呼吸。 刚才那一位我们说还没有说起不来的事儿的时候呢，小肚肚就在啊这个微信上面说了还有起不来的问题。欧薄荷听到没有啊，这个解决一切，醒不了 醒不了 赖床啊，然后起床气就起来很难受吧，你这起床气是因为身体难受导致的。 对， 欧薄荷其实滴一滴就可以了，哎，放在手掌心闻一闻，家里没有起不来的另一半，起不来的小朋友都可以考虑这个方法。好啦，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其实分三类来讨论，我们今天是要分三类讨论睡眠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类，睡不着的问题。 一般就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睡眠情绪会比较焦虑比较烦躁，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可能就是关了灯，就是关了手机，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哎，我还是起来刷会手机吧。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一直刷手机，一直用这种图像的这种刺激，会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睡觉前，我自己的一个小配方就是用一个安眠复方喷雾，在睡前30分钟前左右，就是喷在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枕头呀、被子前面啊这个位置。然后我用的是30毫升的薰衣草纯露，加佛手柑精油8滴，乳香精油4滴，和那个大西洋雪松精油6滴，总共是一个3%的浓度的，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浓度，然后喷在就是你的卧室的周围啊，然后这个床边啊，然后有一个制造一个这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你再去睡觉，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心情，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烦躁的时候，你入睡会简单一点。 入睡困难，按照刚才故乡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躺下半小时还睡不着，你就归为这一类了，是吧？分类讨论，我们就可以把你讨论进来了。 对， 这如果你30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对，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对， 肯定是误区。 对， 那刚才故乡提供的这样一个30毫升的薰衣草的纯露，哎，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 对， 这个配方呢，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说记不住。啊，没有关系，那个要不然呢，你现在如果手边有小本本，你就可以记下来，以后我们的这个方疗师说的时候你就记下来，没有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听听 FM， 听见的听，去里边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全年的回放，找今天这一期10:13左右，啪挪到这儿，我就开始记配方啊。我一般都是这样，就反正现在说了我也记不住，因为我们不是干这一行的，确实有一些品类，包括多少毫升滴几滴，没有那么准确。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对，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对。 那我们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睡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至少要睡前半个小时，关掉它， 对， 远离它。然后我们再喷一点刚才故乡提到的这样一个安眠喷雾，你们试过吗？就是大概这个喷雾，因为已经喷了半个小时了嘛，已经给自己一个提示了，然后半小时之后我再躺下，就是立马着的那种，是吧？秒睡。 这个也要看分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闻到这种比较舒心的味道，会让你就是这种心情放松一点，也会容易入睡一些。 嗯。 其实刚才故乡说的这个主要是针对容易焦虑，你像佛手柑、乳香都是，就是像佛手柑是让人特别愉悦的，是水果的味道，乳香呢是特别的沉稳，让你能平静下来的，所以 呼吸也能放慢的这种。 哎，说到这个，我们给大家定制一个这个助眠的喷雾，我们就得又老生常谈的提一下薰衣草。我跟你说啊，我们节目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这个板块里面，已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普及和帮助大家走出薰衣草的误区。就很多人说小孩睡不着，我自己也睡不着，我直接上薰衣草精油睡啊，这怎么还不睡？来，橘子老师或者是顾湘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误区。 对，就是很多包括现在一些就是大家的这个误区哈、啊，就觉得薰衣草包治百病，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哎，就是首先会想到薰衣草精油，大家对精油的认识也很多人停留在薰衣草精油上，但是薰衣草精油并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个睡眠障碍啊，或者是这种卧室的这种出现的这种睡眠的问题。薰衣草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会有这种舒缓压力啊，然后助眠的这个 效果的 、对，但是首先有一个量的问题啊，你用是用了一两滴薰衣草还是用了四五滴七八滴薰衣草，这个用完的效果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用一两滴可能能达到哎，本来就是这个味道正正好，很淡淡的清香，然后有这种安全感，然后让你能入睡。你觉得哎，我这个失眠严重了，我一下用个七八滴，你今天晚上就不想睡觉了。就 还有就是之前我提到的我那个好朋友，对，就是他们家闺女不睡觉，然后呢就床头床脚各滴一滴，完了整宿都不打算睡了，因为小朋友的房间滴四滴真的已经算多了， 很多了。对对对， 就是你以为薰衣草精油是助眠的，但是它助眠仅限于滴一两滴的情况下， 而且它是适合那种偶尔的，像比如说什么是偶尔的，比如说出差，像我前两天还在公司跟同事聊天，他说他出差必带的精油，第一薰衣草，第二茶树。就是怎么说呢，就方老师也不算矫情吧，就是到酒店里面这个味道不是我熟悉的，因为好多星级酒店里面都会有他自己的那个香、 专属的香味儿。 对，你希望有一个熟悉的环境你才能睡得更好。那首先茶树精油是用来杀菌的，马桶圈所有的需要碰的地方先擦一遍。然后另外就是在卧室里面滴薰衣草精油，但是不要太多，因为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就像刚才顾湘老师说的，那今晚工作一晚上。 如果说是今天需要工作一晚上或者是要熬夜看球，建议大家多滴几滴薰衣草，保证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如果是这个偶尔为之，说我就想用薰衣草来助眠，好，那纯的薰衣草精油建议大家就一滴两滴，就最多了啊，就够了，肯定是够了。多了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精神，给小朋友呢就更别提了。所以那就记住刚才顾湘老师说的那个配方，30毫升 的 薰衣 草 纯露打底，里面的内容我们再说一遍吧。 是8滴佛手柑精油和4滴乳香精油和6滴大西洋雪松精油。 3种， 三 配在一块儿。 对。 好，反正就是什么8滴6滴的，我知道大家也记不住。我们在10:19的时候又说了一遍，听听 FM 上面听回放的时候记住啊。还有一括说，这个又给你念反了，海阔鱼跃啊，这他说我也是躺下就能着的那种。其实啊，闭着眼睛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要睡觉啦，也可以睡着的啊，一定要把眼睛闭上，让自己大脑休息一下。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属于睡眠比较好的， 对对对。 因为刚才故乡说的那一类，你躺下30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他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 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羊的数200只了，就，哎，我数到第几只？又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 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 嗯， 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那你就属于就坚决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那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两三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两三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两到三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对，持续 睡眠的入睡障碍， 嗯， 就应该求助医生了。 对， 所以手机这个啊，你说有时候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呢，放在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哎，真的，而且也改变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睡眠习惯。像刚才橘子老师说的，因为手机它产生的这个蓝光，你睡前它会给你刺激，你中间醒了，它这刺激更严重啊。 对， 本来你还有一点睡。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八，原良，良心酿造，诚信天下。酒是一粒粮食羽化生新的过程，道出了酒的实。酒是用粮食酿造而成的，粮为酒之肉，选用不同的粮食酿造出的酒风格自然也不相同。在历经数千年之后，人们发现用高粱酿出的酒纯润净香而不腻，于是高粱变成了白酒行业酿酒的最佳原料，高粱酒开始独领风骚，高粱也从此被人们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情怀，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高粱文化。事实上，现代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高粱味甘性温，适合现代人养生观念。高粱中淀粉含量较高，易于发酵，适合酿酒发酵原理，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配比恰到好处，微生物发酵产香顺利，不会导致杂味物质的生成，用其酿出的酒清香纯正。高粱中还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可以有效补充人体维生素的需求。现代研究还发现，高粱粒中储含有酿酒所需的大量淀粉、适量蛋白质及矿物质外，更主要的是含有一定量的单宁。适量的单宁对发酵过程中的有害微生物有一定抑制作用，能提高出酒率。单宁产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质，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因此含有适量单宁的高粱品种是酿制优质酒的佳料。山西杏花村地处中国北方，因气候地理特性的原因，北方一直是高粱的主要产区。汾酒酿酒用的就是山西本地高粱，汾阳的一把抓高粱。一把抓高粱颗粒饱满，大小均匀，壳少，淀粉含量高，并富含单宁，出酒率高。通过工艺发酵，使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儿茶酸、香草酸、阿魏酸等香味的前体物质，最后形成特殊的芳香化合物和多酚类物质等，为汾酒基础口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中国北方盛产高粱的地区进行多次试验检测后，汾酒集团最终选定东北高粱、内蒙古高粱和山西高粱作为汾酒酿酒的主要用粮。又因粮食本身受天气影响较大，

我国27岁男会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十一假期，我们乐享生活迎来了特别策划，我们将用5天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用精油的办法怎么样解压、助眠、助消化呢？那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卧室这个空间，很多时候大家的问题都是跟睡眠有关的，像都市人常有的这个入睡困难，睡不着，然后呢醒的又莫名的很早，或者这一夜啊都在打怪兽，这个打怪兽都在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啊！如果你是这三类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类情况，今天呢，我们都会跟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央企采购工程师顾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睡眠问题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来帮我们解决。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橘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精神焦虑或者精神紧张带来的焦虑在哪儿呢？这个具体的环境是急诊室，就有一美剧，我记得是急诊室， 急诊室医生。 对，好多，就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成你是急诊室的一个大夫，每天全是突发状况，全是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夫和医生，大夫和护士的这个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熏香的这个精油叫佛手柑。佛手柑精油，那在就是持续的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给他们进行熏香，是在熏之前做了这个焦虑的测试量表，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再给他们做这个测试的量表，整体的数据就是那个焦虑值啊是有降低的，就是每天紧急的状况不断还是那样，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心情有所调整，也让他们的工作就别每天都是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但是你说一下子就让他们从特别 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特别低迷的状态，一下子就灿烂成阳光灿烂那样子，就不太容易，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调整。 嗯， 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突发的好像路上有点堵，我或者是就碰上这个地铁里人特别多，我有点烦躁，那你这个是因为是短期形成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太开心啊，你可以用什么就是佛手柑精油滴一滴在手心，拍在身上，或者甜橙啊就拍在身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愉悦是比较快的。但是像刚才说的，即使是大夫这种长期的，那他肯定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缓解的过程。 哦，就是我们不管是上半段故乡提到的那个配方啊，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喷的这个助眠的喷雾，还是刚才橘子说到的我们滴一滴佛手柑呀，滴一滴甜橙啊，让我们心情愉悦，它其实都只能有一个缓解，而且你要看到效果呀，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到效果。可以今天助眠可以帮助你比往日里边稍微的快一点入睡，但如果你是一个太长期形成的习惯，你说我天天就得三点睡，那是吧，就你没有办法靠这样一个方疗的方法去说我提前到12点，提前到11点，甚至提前到10点啊，可能还是要求助医生。 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宝宝上幼儿园是一定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因为那个毛绒玩具是从小抱到大的，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心理安抚。 对，他就小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抱着，现在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抱，就他还在那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过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就是进到陌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熟悉的味道陪伴他。然后呢，就是我去年去英国参加埃菲的那个年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提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橙花精油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像妈妈身上，就特别是耳朵后面，因为我们抱孩子的时候，那就孩子脸和我们脸是背着的， 它是朝着他耳朵后面， 对对对， 妈妈的耳朵后面， 那个会有一点点模拟，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味道，所以用一点淡淡的橙花给小宝宝熏香，去缓解宝宝睡眠的这个问题。 哦，也是把他的卧室环境模拟成了妈妈就在你身边， 对 啊，陪睡。 对，像这种呢，像国外因为用芳疗用的比较久，所以他呢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会给他用，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你离开家之后给带一瓶，万一碰到就是需要改善睡眠的时候，你就滴一滴橙花，就你回到小的时候那个让你睡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有安全感，就是你刚才提的安全感，然后就可以很快入睡。 哦，就是即便是说你长大了以后啊，就像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一样，我们可以再考虑滴橙花精油一点点， 对， 来让整个的卧室的环境又回到了说小时候。这让我想到了说，你说这个安全感的事儿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报告里面说，为什么小朋友喜欢趴着睡，因为那个床的那个软软的垫子和他靠在妈妈身上，就是你想想吧，他整个人是贴在妈妈身上的，就是那个安全感，你非要让他仰着睡不行，这胸前是空的睡不着没有感觉，对，他会恐惧，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说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是个考拉耶，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这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啪给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对，也是这个原因，没有空的嘛，就没有 开朗， 对，没有安全感，抱个枕头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侄子睡觉搂一块毛巾，搂了4年了，毛巾都搂烂了，你们考不考虑给他换一条？ 不能 那个味道是 你们 他熟悉的味道了。 你们把这个毛巾隔在这儿，把那个烂的毛巾再裹在一个新的毛巾上，不然你想想一个毛巾的质量4年啊，确实没有办法再被他抱下去了。你们考虑他的睡眠还是这样吧，就是交替着用旧毛巾裹新毛巾，这样让他交替着好不好？但是奇奇姑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睡得早起得也早， 但是呢，起床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神清气爽，还是比较困，是不是说明睡眠质量并不太好？ 有可能。 嗯，那这个睡得早起得早，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绝对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起来以后依然觉得困，这个我们应该归在哪一类里？ 可能是深睡眠不够。 深睡眠不够， 我觉得应该跟那个 多梦， 多梦是一样 类似 的，其实是兴奋的。 哦，那我们就把这一类的问题给他解释一下，睡眠质量不够不好，其实跟多梦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不管你是不是做梦吧，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确实是大脑在兴奋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梦境。 对，或者是你做梦，你就早晨起来你根本就不记得了。嗯，很多 其实梦里还在打怪兽。好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一直在梦里边打怪兽的这一类的朋友，他们要怎么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对，因为做梦的话，其实一天晚上你可能能做很多个梦，就在这个睡眠当中，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这个梦。就是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睡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还记得，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梦里我又干什么，去跑步，去打仗，去什么，很累， 打仗 的。 哎，对不起， 跑还跑不动。 好多人有这种打仗的梦，我跟你说，特别激烈，双方对峙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敌人来追我了，然后我要赶紧跑，还跑不动，就是。 这都有深有体会啊！ 对对对，早晨起来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 嗯，好，这类情况怎么办？ 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给一个复方油的配方，然后在睡觉前呢，可以比如说先泡个脚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六滴，然后乳香精油六滴，檀香精油六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放到30毫升的葡萄籽油基础油里面啊。 哦，这也是一个复方，我们需要自己来 调 配的 一个复方油。 嗯、好，嗯，然后调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抹在耳朵的后面， 颈部的两侧， 嗯， 或者是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睡觉前吧，大概8-9点钟的时候可以泡个脚，泡完脚以后就是弄一点复方，滴一点复方油，然后滴到手上，然后给。就是你自己的足底稍微做一个按摩，因为其实你人的脚底被摸到，被就是这种包裹着的感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你是会觉得很放松，很有安全感。 睡觉时候穿个袜子吗？包裹的感觉。 就有人会睡觉穿袜子， 我比较冷吧。 对，我觉得冬天有可能，夏天睡觉穿袜子的人我不知道啊，有吗？微博上面告诉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告诉我。哦，是这样，泡完脚，因为也有这个热水啊，其实舒缓它的一个作用， 放松一下， 然后再来抹一下。 对。 嗯，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甭管你学位找的对不对吧，反正简单的给自己按 一捏，对，按一按，嗯， 就可以了。 对， 啊，就可以解决我们多梦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是让他睡得踏实，像你刚才用的这些都是安抚、镇静，就舒缓的嘛。 嗯， 像那个我自己还有一个用法，跟他不太一样，我是会在泡脚前把油涂上，因为自己按摩嘛，就是哎想还得按半天，所以就涂上之后让热水按摩嘛。 哦，这个方法，那涂上以后你再去泡，这不会？ 哦，是这样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复方油它是不溶于水的，因为油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是那个细胞膜是脂质的，脂类的，所以它是。就是用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的相似相容原理，水是会逼着那个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它 就 会 不会浮油花是吗？ 会浮一点油花，但是更多会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果然有油花，我没有泡，我都知道这个效果啊、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一个懒人办法。 对 对 对, 对， 你就不用按摩这一步了，直接用热水 啊，就 促进 而且加速它， 对， 打开毛孔加速它 促吸 收进去， 对， 哦，这个是抹脚底啊，足部你抹上这个油，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辅以说我们抹在脖子两侧， 对，睡前的话可以抹在就是脖子两侧。 解决多梦的问题，还有刚才这一位奇奇姑姑说到的睡眠质量其实并不太好，这也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 对对， 会因为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累啊，我们都归在第三类，就是这个多梦这一类里面。然后还有其他的问题，还可以抓紧一点时间在微博上面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啊。我说这个睡不着醒得早困扰你吗，这个问题在这一条的我的微博下方有一个评论两个字，点进去才能够留言。因为刚才我们微博粉丝群里面有人说是在哪儿评论呢，不是在这儿留言了。好了，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醒得早或者醒的频次有点高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三点醒一趟啊，五点醒一趟啊，间隔比较短就老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一下。 对，就是老醒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让造成你这种夜里突然的醒过来。有的人是身体不舒服，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腿的，就是腿部肌肉，就是靠近臀部的地方那个肌肉，就是晚上睡时间长的那块就不舒服，就得老翻身翻多了就会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晚上睡觉就是会嗓子觉得干，咳嗽，咳嗽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夜里面发生。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晚上就夜里三四点钟的时候会就是突然的醒，然后嗓子觉得干，想咳嗽的这种。然后我的建议呢，晚上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其实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醒的话，其实也是心里有点焦虑的这种，还是以放松的这种安抚的这种就是功效来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配方的话，是我也是一个复方油的配方，八滴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加六滴大西洋雪松加四滴岩兰草精油啊，然后加上30毫升的葡萄籽油。 大西洋雪松这个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啊。 对，大西洋雪松，对，大西洋雪松，因为它是一个雪松嘛，松树很高大，然后然后给你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支持的感觉的这种。 就精油这个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依然需要30毫升的葡萄籽精油去做一个打底。 对， 那使用起来呢，我们这个复方精油做完了以后怎么使用？ 对，这个的话也是给它就是按摩脚底。或者是在颈部的两侧这样子去按摩一下，放松一下 啊，也是睡前， 因为你不可能半夜醒来，然后我再抹点油，我接着睡。 对，就是因为老醒嘛，就已经醒了，不能是你们都不让我刷手机，我干点什么呢？好，我再抹点油，补充一点，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说睡前只记得喷那个助眠喷雾， 睡前喷雾， 对，没有抹这个是多睡一会儿的啊。还有人说，波爷，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都没有体验过呀。下了节目让橘子老师回答你，你这是什么症状？说有人体会过。早晨睁开眼睛睡觉时，眼前的美人就变成了两个脚丫子的恐惧吗？这个呀，是你的另一半睡觉的时候在梦游吧，整个人就颠了一面嘛，对不对？ 可以把刚才这个快乐鼠尾草的配方给另一半用上。 哦，让他睡得好一点， 让他睡沉。 对，就不会从东边翻西边。 刚才说到快乐鼠尾草，然后我就乐，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事用快乐鼠尾草泡澡，然后呢脑袋磕到了墙上，就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这个助眠效果太好啊。 然后我们说快乐鼠尾草泡澡一定要注意量，千万不要在浴缸里睡着了。然后结果呢，他就拿反面教材跟我们说，我昨晚上差点。 而且因为你热水嘛，本来就也会有一个放松和助眠的效果啊。还有人说呀，早上如果会有很重要的事儿，你也会频繁的醒，比如说10点要听热享生活，